星心，在各队眼中那就是一个添乱的存在。换是以往，新入联盟的战队哪有需要这样费心思去研究的？那些出局大热门在豪门眼中连酱油队都不同。但星心呢，各队都有着不重视就不踏实的心理。好在比赛是一场一场的打的，一整个赛季下来，每支队顶多就碰两次星心。那些赛程上距离星星还远的倒不急于一时，此时比较焦虑的则是第二轮就要碰星星的百花战队。百花战队上赛季搭末班车杀进了季后赛，首回合还给霸图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在挥别了过去的繁花血景组合后，他们的状态越来越好。于峰新一代的第一狂剑已经在百花站稳了脚跟，他的强大一定程度也抹清了孙哲平在百花的影响，再加上时间的冲淡，再遇孙哲平事实上是挺平淡的，至少百花没像这轮要遇星星这样紧张。因为百花说到底就是一支游走在季后赛边缘的队伍，很有可能一个疏忽就掉了队，所以在他们看来，星星是一个特别紧要的对手。双方分数的高低走向很可能影响到这最终这赛季季后赛谁进谁出的问题。可是再用心，星星的资料也就是那么两场比赛，打家世展现出了环环相扣的高妙战术设计，但是打轮回时，星星的战术套路还没等运转起来就已经被轮回打散了。 轮回这赛季变得更强了呀， 百花战队的牧师选手莫楚晨说道。但是很快，在全队所有选手转来的目光中，莫楚晨慌忙改口： 看星星，看星星。 是的，他搞错重点了。但问题是，这场比赛中真的看不出星星太多的状况，他们在战术完全没能表现出的情况就崩盘了。星星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左一句手声右一句手声，搞得记者全线崩溃，但是现在在百花战队的仔细研究下，却觉得这个手声应当是实情吧。轮回连续两届的冠军队，他们的强弱自不必再多说，而这一支队伍又是一支强攻队，尤其是孙强的一叶知秋加入，有了这样的攻坚战好手们，他们的攻击性更强，节奏也更快。于是星星上来就碰轮回，从团队赛的表现来看，他们确实有些不适应轮回的高节奏，意识上总是慢半拍。虽然努力在调整战术节奏，但往往调整好时，轮回早已经打到下一个节拍了。对轮回毕竟和对家世不一样，家世那是叶修超级了解的队伍，打家世有很明显的战术针对性，再加上家世那时是在挑战赛里虐了一年的菜，他们的节奏也有一些和职业圈脱节，哪比得了蝉联冠军的队伍。星星需要适应职业比赛的节奏，这对百花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那么下一场比赛的战术风格大致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要打快。百花选手们达成了共识，至于每一种打法，各队当然都有适合自己的组织和套路，接下来一周就是对下场比赛将用打法的针对性练习。这就是职业圈，这就是职业比赛，每一场都是针锋相对的组织较量。一星期的时间过得很快，第二轮比赛很快打响，这一轮中最受关注的比赛有两场，一支是百花客场挑战星星。星星到底是个什么水准，大家已经议论了一个星期了。而另一场则是雷霆对虚空。肖诗清回归后的雷霆战队在夏季转会窗里也颇有一些调整，显露出了他们的野心。而虚空战队双轨的一对经典组合，但一直总给人一种他们二人无法支撑大局的感觉。但现在虚空让人看到了一点发展的空间，不是来自于转会，而是他们内部的成长。 上赛季蓝雨星人少年卢汉文可谓是风光八面，初入联盟就入选全明星阵容，意味着又一新星的冉冉升起。最终第九赛季的最佳新人毫不意外地被卢汉文收入囊中。但是这个结果真就得那么毫无争议吗？至少在虚空战队的粉丝看来就绝非如此。上赛季他们队中也出了一名新人，驱魔师选手葛才杰。葛才杰现年19岁，放哪儿这也是洋溢着青春的年纪，但是到了这个选手入门越来越年轻的电子竞技职业圈，19岁的葛才杰在15岁的卢汉文对比下顿时冠以了老成、稳重等等一切本该不属于年轻人的溢美之词。葛才杰确实很稳重，颇有大将之风，在荣耀赫赫有名的双鬼组合身边，他作为一个新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惶恐，他的发挥一直很稳定。虽然虚空依然是以双鬼为核心，但是他却时不时地显露出了主角气质。这绝不是他想抢班上位，只是他的比赛风格不由间所流露出的风格。这是一个有可能成为核心、扛起一支战队大旗的选手。人们一直所期待的是双鬼阵中出现一个好帮手，但是现在出现的却是一个时不时会让双鬼变主为辅的年轻人。两位前辈对此似乎并无什么异议，而虚空在葛才杰发挥出能力的时候也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成绩。这样的选手即使不能成为战队的核心，却也绝对可以是队中独当一面一员的大将。只是很遗憾，他的稳重让他不会像卢汉文那些在场上满是激情，受到的关注难免要少很多，这是虚空战队一直为他叫屈的事儿。最终的最佳新人评选中，卢汉文更是一面倒的拿走了绝大部分票数，更是让虚空方面大幅度被甩落在第二位的葛才杰叫屈。然而这些事并没有影响到葛才杰，又一个夏天过去，他变得越发成熟。上赛季刚出道的新人现在已是虚空战队不可或缺的一名成员，首回合的比赛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首回合比赛虚空遭遇301队，打得相当艰难，而在这场比赛中最终为虚空抢到分数的正是葛才杰，也是在个人赛中拿到一分，而后在团队赛中301队抢得先机的情况下，使他稳住阵脚，率队发起了反击，最终拿下了团队赛的大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301队的队长洋葱就大为赞赏了葛才杰，他甚至说葛才杰让他想到了与他同期的选手王杰希。虽然两人在比赛场上的打法和风格截然不同，随后微草出身，后来在和301选手许斌的交换转会中来到301队的前全明星选手柔道李毅辉也对他们队长的说法表示了认同。雷霆和虚空这场比赛将是荣耀电视转播方第二回合要转播的比赛，虽然大家对星星的好奇还没有抹去，但是电视转播每轮只能选择一场，总不好把整个赛季都变成星星的专场吧。9月12日，荣耀职业联赛第10赛季第二轮比赛打响，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期看到了虚空战队的主场，但是负责解说的潘林看起来却比任何人都要坐立不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荣耀职业联赛第10赛季第二轮的比赛，雷霆对虚空的比赛现场，现在双方选手正在入场，首先要进行的当然是个人赛的对决。与此同时呢，另有一场很受大家关注的，也就是百花客场对星星战队的比赛也正在 H 市举行。大家知道嘉士战队在上赛季挑战赛失败后，原老板陶轩变卖了几乎嘉士的所有资产，不过嘉士的比赛主场嘉士体育馆，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这也是属于嘉士的资产吧，事实上并不是。嘉士体育馆前名叫萧山体育馆，是 H 市的公立体育馆， 在荣耀职业联盟成立，比赛渐渐需要这种现场转播后，就被加士长期租用，后还更名为加士体育馆。不过现在租用合约已经提前终止，体育馆也恢复了萧山体育馆的旧称，而现在呢，就被星星临时租用，成为了他们的比赛主场。说实话，这也不意外哈。目前 H 市有条件进行荣耀全息投影转播的，就只有这一个场馆啊。 重重的两声咳嗽打断了潘林的介绍。潘林一震后才意识到这里是雷霆和虚空的比赛现场，但他在直播解说中介绍两句后，就立即去隔空解释星星战队的情况了。编导是安排了这场解说要及时播报另一边百花队星星的比赛情况，但在没有结果的时候说一声就行了，也没有这样的过火呀。 好，让我们回到现场。 潘林连忙将他的思绪从萧山体育馆扯回来，而他的老搭档李一博此时也是乐呵呵地开起了他的玩笑。 看来我们的小潘对百花对星星的比赛相当挂心呐。我们会在比赛中向观众及时介绍那边比赛的情况的。 潘林说着。 好，现在雷霆对虚空的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先是个人赛，双方分别出场的选手是雷霆戴言琪、虚空李迅。 潘林开始专注眼前的比赛，而在此时，站在又换回萧山体育馆这名字的场馆之中，叶修却是感慨万千。名字虽然变来变去，但在场馆里的设施却没大变，多的只是一些为了方便全息投影而做的调整罢了。回来了，一年又八个月，重新站回了这个地方。自己的身份已经改变，自己所操作的角色已经改变，可是比赛的心情却永远不会变。 我去了。 叶修和星星的队友们打了招呼后，迈步朝比赛席走去。 戴言琪火力全开啊，李迅一时间也没有办法能接近，他利用速度在游走，漂亮的空跃，反身折向跳，躲过了空中的法术波动。啊，星星竟然是叶修第一个出场比赛。 所有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正听着潘林解说眼前法师与刺客的激烈对逐，却冷不丁的听来这么一句消息。